前走，回忆逆流成河，淹没你我。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别后那片天空，没有如果没说的希望，你会懂。爱很忐忑，是你陪我走过。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从交通运输部门获悉，截至2016年的12月30号，全国共有北京、天津、上海等42个城市正式发布了网约车实施管理细则，140多个城市已经向公众公开征求了意见。交通运输部门近日也联合了多个部门，展开了网约车线上服务能力的认定培训工作。滴滴出行、神州专车、首汽约车、易到用车等10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参与到了其中。今天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韩国宪法法院3号下午举行了总统弹劾案的第一次庭审辩论，正式启动了总统弹劾案的审理程序。9名宪法法院大法官出席了弹劾审判，由于总统朴槿惠没有出席，因此辩论开始仅9分钟就结束了。一起来关注一组天气方面的数据。2016年，北京共发生重污染39天，其中臭氧重污染1天，其余38个重污染天气全部为 PM2.5 重污染。1月3号，北京市环保部门通报了2016年北京空气质量状况。据介绍，2016年北京的 PM2.5 年均浓度73微克每立方米，较2015年下降了9.9%，而近3年来也是降幅最大，但是依然超过了国家标准。2017元旦3天的电影票房分别为2.55亿元、2.49亿元以及9181万元，合计5.96亿元，与2016年元旦档的8.53亿元的票房成绩相比，依然存在着2.75亿元的差距。而中国电影市场的新年开局遇冷，也许会影响到接下来的电影市场票房走势。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你眼中怎么还有一坨雾，叫我该如何？我试着想从你眼中逃脱，谁能还想把你挽留？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已被你看透。你问我究竟是怎么？

9135 18519359135。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的天空。 一个人时间长了会上瘾，久而久之会成为一种习惯，会懒得恋爱，对爱情呢也会越来越挑剔，对朋友却越来越重视。一个人时间长了会比以前更加珍惜亲情，更爱父母，也会越来越喜欢听老歌，对所有的节日虽然很期待，但是也会看得很平淡。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吗？ 漂流在世界的另一边，任寂寞侵犯，一遍一遍，天空画着长长的思念。你的天空可有旋着上的雨，你的天 北京 FM 969，天天315，我倡议，你承诺，企业诚信宣言，诚信从你我做起。 FM 969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野三坡阿尔卡迪亚国际度假酒店总经理郭才。我承诺，将用起于满意、利于惊喜、心于感动的服务理念，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和产品，期待您的光临体验。 我是六人游旅行网创始人贾建强，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行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我是土巴兔 CEO 王国斌，我们承诺使用健康安全的材料，为业主打造健康美好智慧的家。 我们致力于推动家装行业透明化，让天下没有烦心的装修。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海归推动中国，梦想照耀征程。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持人李子萌。 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剑桥海归何彦科。 我是零点有数和非万里的董事长哈佛海归袁岳。 第三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 1月8号，人民日报社。 1月8号，人民日报社， 我们不见不散。 祝福2017第三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获得圆满成功。 追忆流金岁月，回味永恒经典。忆那些年，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即将唱响，那些年传唱的经典音乐，那些年难忘的青春岁月，你还记得吗？忆那些年，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四大篇章，揭开你的青春日历。2017年1月13号晚19:30，北京剧院，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些年。 生活当中，我特别欣赏有好习惯的人，比如说每天按时跑步，坚持读书，或者是每天早餐的时候都会准时吃。这种习惯其实可大可小，但是它却表明了一种清洁性的自律，也表达了对生活的偏执的热爱。慢慢的，这种习惯也就形成了人生命当中质地的不同。所以我觉得像我这种生活过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人，应该就是大家口中的不拘小节了。但是生活有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点规律性，有一点好习惯，这样的话生活才能有条不紊的进行。 在乎那些阻力，既然爱了就要爱得起，懦弱会让自己看不起，燃烧了心却未尽心，豁出去爱才有意义，相信爱了就会爱得起，就算输了我也输得起，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遇到你就有永无止境。 有人说25岁是人生的分水岭，时光会不断催促你赶快长大，让你知道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其实人生的道理非常简单，想要得到什么就必须付出足够的努力。25岁之后你要努力完成的还有很多，所以别让现在的懒散阻碍了今后更加完美的你。 都变了。

周周带你听经典。 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方便？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却又不说是多哪一些。 有大雨像 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习近平日前对食品安全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指出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关系到我国13亿多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必须要抓得紧而又紧，要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这一工作必须要再接再厉，把工作做细做实，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今天969，周周带你听资讯。中国铁路局正式向四方和常客颁发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型号合格证和制造许可证。中国标准动车组也正式获得了型号命名，其中四方生产的蓝海豚命名为 CR400AF， 常客生产的金凤凰命名为 CR400BF， 正式摒弃了 CRH 的命名序列。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国气象台将大雾预警提升到了最高等级红色，同时继续发布了霾橙色预警，这也是中央气象台首次发布的最高等级的大雾红色预警。空气质量真正改善可能要等到8号的夜间。地铁16号线北段近日开通试运营之后，全天计划开行的列车达到了256辆，行车的间隔为8分钟。开通之后的早高峰期间，各车站的进出量达到了1.7万人次。 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悄悄带走了青春，最亲爱的人，最美的时光，渐渐刺痛了回忆，留不住什么，换不回什么，青春终究要散场，我得到什么，我失去什么，生命终究要告别，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心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什么？青春终究要散场，我得到什么？我失去什么？生命终究要告别，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青春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一见我就要离去，请把我留在回忆里，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一见我就要离去，请把我留在回忆里。 今天看了一眼日历，发现已经到了1月5号了，距离1月13号的《一那些年致敬经典969青春演唱会》只有8天的时间了。那么，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非常期待这次演唱会呢？我们在紧张筹备演唱会的同时，也是收到了不少明星，发来的对969的祝福。那么在这里先不透露给大家，如果到时候你想要知道有谁会加入969的演唱会，就赶紧关注经典969的微信账号经典969，关注我们，及时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每天推送的内容，或许你也有机会赢得969演唱会的免费门票哦。

弯的路口， 从小对火车站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期盼每一次回家的喜悦，感受每一次离家的悲伤。在北京南站，每天上下车的乘客有十几万次，有的人为了来北京而努力，而有的人为了在北京过得更好而拼搏。每一个和你擦肩而过、匆匆走远的路人，都在向自己的目标前进。为了梦想，路再远也不要停下脚步。 几里长卷一的累积，跑来又跑去，不论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而黑夜那么长，脚步又太仓皇。时间它像个谜，